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每周四我们的节目啊，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今天的内容依然如此，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又有所不同，因为今天的节目啊是既可以听也可以看。我们今天的是开启了音视频同步直播。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首先呢，跟大伙说两个事儿啊，咱们身边经常去这个吃东西啊，今年啊有几家大的餐饮企业，他们可能要启动这种混改以及上市的计划了。一个呢就是庆丰包子铺啊，他们启动了混改，那么有一些员工也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啊。如果说未来这家公司啊进入到了 IPO 上市阶段的话，有可能有一些员工啊就可能成为百万、千万甚至是更有钱的富人。那此外呢，还有一家店叫海底捞，从这两天开始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在港交所的这种问询阶段，按照计划呢有可能是在下月底进行 IPO。 那么这是我们发生在身边的几家企业在进行上市准备和上市的这么一些新闻。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股权激励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律师封月平。封律师您好。 香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封律师一起来聊聊股权激励啊，也就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万一有一天您所在的公司上市了，您得知道啊股权激励是怎么回事。现在要是没有的话，好好干，争取点股权期权也还来得及，为今后啊企业上市您也跟着上一个台阶，做好一定的准备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可以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四个字不止余生，还可以打开凤凰新闻的客户端，点击风直播，风就是风云的风，风啊，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得说说这个股权激励是什么概念、什么内容啊？经常我们看到新闻呢，说这公司上市了啊，造就了多少个千万、亿万的富翁。那这个前提是不是他们都用了股权的激励方法呢？ 对，的确是这样。就像刚才香露所提到一样，我们可能很多原来一直在讨论，比如说阿里巴巴的上市，造就了多少的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得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成为他的股东，今天我是想跟大家先聊一个概念，这概念就是股权激励跟期权激励。 因为在很多听众朋友的眼里来说，可能我更多的知道我是怎么样成为公司的股东，但到底股权跟期权的概念是什么？那么今天我先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股权跟什么是期权。那么股权的概念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工商登记的过程当中你成为他的股东了，也就是说你从工商登记里面能查到我是不是这个公司的实实际际的股东，我占有了多少这个股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股权的一个概念。那么期权的概念是什么呢？也就期权的概念正常情况下是股权的前置的一步，也就正常情况下你成为股东之前，正式的股东之前可能会给你附有一定的期限，一定的条件，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权，也就是说你要达到它的一定的条件之后才有可能会成为它正式的股东。 好，如果把一个公司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啊，户口簿上写的 对， 那都是股东， 对， 对不对？ 是。 那如果您只是跟这个小子啊，或者说跟这个女儿订婚， 对， 那算期权。 哎，对，我觉得这个举例就特别的对，的确是这样。就相当于是，如果我还现在是处于谈恋爱的阶段，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我家庭户口本上那个人，那个阶段可能就是期权的阶段。 嗯，好，那有人说了，这个得是股东啊，得是工商登记的那个人才算是这个以后能够拿到股份的啊。我这一打工的， 对， 能想吗？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从整个法律的体系当中会出现股权期权激励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从企业家本身上来说，首先企业家为什么要推出股权期权激励，他是希望说我能让你成为我的合伙人，而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的员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呢？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可能是一个人性或者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当你我们可能举个例子来说，平时如果说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可能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就是这也是一句老话，说人事不关己，可能就 高高挂起。 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么在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其实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员工说这个企业好像挣再多的钱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还得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还是拿这份工资，除非你说给我涨工资。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没有办法在这个企业当中发挥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我们经常说要把公司当家，是吧？ 对，是。 那前提是你老板有没有把员工当家人？ 对， 这有一个先后的问题。 对，你 都没有把员工当人，员工凭什么把你当家长呢？ 当家长，对，的确，就是如果说是，我觉得香龙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如果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愿意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一份子，那么这个家庭当中所有的营收都会跟你有关系，就跟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一样，结婚的一个权利就在于，结婚的权利跟义务其实都是对等的，当你两个一结婚之后，那么所有的资产就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了。所以这个跟企业运营过程当中也一样，如果我愿意把我的资产把我的发展能够跟你共享，这就是作为企业家要考虑一个股权跟期权激励的最主要的出发点。 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一起发展， 对， 也别都是打工的关系， 的 确，是吧？也别是老板啊和员工啊，这个我雇佣你啊，你是被雇佣的这种关系。 是的， 虽然说在劳动合同上确实是这种关系， 的确， 但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利益分享上面可以有更多种可能，是吧？ 是的， 不仅仅是领那份工资。 的确。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合作的时候，在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态不太一样， 对， 是吧？这个一旦心态变了，可能咱们出发点也就变了啊。 对。 那这是股权激励的这个好处，是吧？但是如果这股权激励没弄好，或者说这家里啊，如果这个规则没制定好，也有可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分崩离析，这都有可能。 有可能 啊， 这里面其实正常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股权期权激励的一个好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看，就从股权期权当中激励当中的一个坏处在哪呢？因为大家都会其实都会了解到，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从企业家而言，他的出发点是我希望能够把你引进来，变成我自己的人，变成我的创业合作伙伴，我希望你能够站在这个公司的角度上，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也同时会有一个弊端会出现什么？第一个，他的股权期权激励的人数一般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五个人十个人甚至可能会出现几百人的股权期权激励、 嗯、 那么当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无法避免每一个人你都是看的是非常准的每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会股份多了少了为什么你能拿我不能拿可能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你激励的不好就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当这些人如果你架构做的不好比如说你的员工原来你的股东是两个人然后呢你希望吸引五个人的股权进来每个人给他我们说二十个人吧二十个人为什么说好算呢因为从法律概念上来说二十个人每个人按照1%的股权来算的话、 嗯、 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你二十的表决权基本上按照法律上来说普通的事情投票权是50%就可以过很重要的比如说公司解散啊或者并购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75%的表决权就可以过那么从企业家本身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没事儿20%的股权放出去再怎么样也不改变我的公司的经营但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当这20个人成为这个股东的时候他就会享受到公司发展过程当中的最基本的权利比如说知情权 嗯， 知情权包括比如说账务的知情权公司运营的知情权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这20个人当中有5个人是特别的冒尖的特别愿意跟你做对抗的今天我要查账明天另外一个人要查账、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股权期权激励的不好的过程当中他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内耗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 嗯，我这两天在看一部老的电视剧啊，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对 你看那屋子就那么大是吧 嗯, 嗯， 这个妈妈算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 是 啊，或者是说大股东底下有这么多的孩子啊、 嗯， 算是其他的小股东吧 对， 那有的孩子呢，他不在这儿住啊，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回来住了。 嗯， 有的孩子呢，原来是一个人啊，过两天呢结婚了， 对， 还生孩子了。 是， 你看这家里本来是个好事儿，是吧？人丁兴旺，可是房子就这么大， 嗯， 对不对？你多了一平米，我就少一平米，是吧？你那儿多张嘴，我这儿呢就少吃一口菜。 是， 大家就有很多的矛盾。 的确， 这中间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要通过一个议案、 嗯、 很难。 是 啊，这有反对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情节呢，就是这个张大民的媳妇儿啊怀孕了，想多吃一点。 嗯, 嗯， 想多吃一点呢，他跟他妈就商量说，那就每个人多交10块钱伙食费吧。 嗯， 这样一来呢，这弟弟妹妹就不干了。 对 啊，凭什么我多交啊，是吧、 嗯、 我也没多吃、等等，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 的确， 但是如果这要不是一家人，或者说换句话说这是寄居在他们家的， 嗯， 那这个话就好说了。 是的，好说、嗯、的确。 所以这个股权激励啊看似好，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设计不好的话、 嗯、 也是一把双刃剑， 对， 还不如不激励呢，是吧？ 的确， 老板说我说了算，你们爱干干，不爱走人。 对，的确 就有这个口径， 是存在这么问题。 哎呀，所以这个刚才我们是把股权激励的这个概念、啊、跟大家说了说，还有这个形式，刚才您谈到的有一个股权的激励，还有一种是期权的激励啊，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伙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做啊股权和期权的激励。 嗯， 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2:30到13:30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如何打造公司的金手铐。那所谓的金手铐啊，就是给员工做股权激励的方案，用纯金的啊，4.9的手铐，留住员工的人，也留住他们的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的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个呢是打开易直播的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还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然后再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向各位网友问一声好，大家中午好。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股权激励的话题啊。其实作为每一位在企业上班的朋友呢，应该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这样的话呢， 便于我们在这个企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发展更有目的性。那么另外呢，也便于我们在未来换工作的时候呢，和老板去谈一些相关的啊福利待遇和这个相关的激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做这个股权激励哈。那么如果做不好可能还不如不做，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危害是吧。请方律师来说一下。 是，其实对于股权激励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没有明确的概念，说我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做股权激励。其实从个人角度上来说，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认为只要超过了两个以上的员工，因为正常我们的股东是 两个就可以做了。 对，两个以上你可能就考虑。三个可能就需要考虑。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就是首先股权期权激励的一个特点，或者是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发挥刚才我说的，发挥这个员工的主人翁的精神，让他把这个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第二个是从整个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特别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事儿亲力亲为全部有股东由老板来做决策。那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很多时候是需要当地的员工啊，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要被需要他成为我们合伙人那批人来完成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认为你就需要去考虑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股权激励。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企业的员工数没有一个明确概念，正常情况两个人以上你就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因为只要你从管理上需要考虑这个事儿就得考虑。第二个，从行业角度上来说，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行业要求，说是哪些行业是需要做股权激励，哪些行业是不需要做股权激励的。所以总体的原则就是，当你需要从管理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公司该怎么运营的时候，你希望让自己能够省点心，有人来帮你管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就需要去做自己的一个股权期权的一个激励。 刚才封律师啊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什么样的企业是不可以做的。 是的， 是吧。当然有不可以做的条件，但是呢不是说限定了不可以做的类型。 对，是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随便说几个啊。我就是一个早餐铺卖早餐的。 对， 是吧。我就是一个刚才所说的，我是做快递公司的小快递公司，是吧。或者是说我现在呢开了一个科技公司。 对， 是吧。我研发一些软件，我研发一些跟人工智能有关的这种产品。 是， 这些都可以吗？ 当然，因为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的包子铺早餐店，那你开小了就是一家早餐店，开大了可能就是一个连锁的，可能就是一个庆丰包子铺，或者是开海底捞的火锅。那么其实这个期权激励股权激励的时候，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要考虑。为什么？当你一家店的时候，你考虑的是怎么激励这家店里面的员工跟我一起来把这家店做好。当你一家店开始有了之后，准备要扩第二家店的时候，你肯定考虑的是谁适合去做这家店另外一家店的激励。因为正常情况下你一定会从你的现在这家店里面找到 现有的人手， 现有人手当中物色一个比较不错的，然后呢放到他那边去。那么这里面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了，那个员工也在想，你让我去管这家店，为什么我要去管？也说我在这里面其实做的蛮好的，因为你老板在，我也不用承担太大的一个责任，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你现在让我重新去管一家店，这家店管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就会要考虑到一个股权期权激励的问题，让他感觉，哎，在这里面其实我从这里面拿的是死工资，你给我的是比如说 5% 的分红权。突然之间当你要开另外一家店的时候，老板说你去管那家店吧，你的工资我给你涨到翻一番，同时这个店里面我给你 20% 的一个分红权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可能从员工本身上来说，我就需要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股权期权激励的过程当中，首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我们没有行业这个概念。 没有行业。 没有行业这个概念。无论是包子铺、快递员，还是美容美发的一个员工，大家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比如说我们来北京，大家都是怀揣着梦想而来，我希望我在北京未来能够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的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够有车有房。那么在发展过程当中，大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定要很早的就要形成一个股权期权激励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往往也看到了，就是原来是小企业、小公司，是吧，最后发展壮大了。原来是跟兄弟俩合伙开的，最后那俩闹矛盾了， 是吧， 还打官司了。 对， 甚至呢成竞争对手了。另外起炉灶了，这都有可能啊。 对， 这当初做了这个股权激励的话，为日后他们分家到底能带来好处还是 带来坏处啊？ 对于员工本身上来说，我认为一定是利大于弊。 嗯， 因为你当你很早就考虑这个股权期限的时候，首先你拿到的条件一定比未来拿到的条件要好很多。我们举例子来说，你阿里巴巴刚起步的时候， 嗯， 马云说我的十八罗汉当中不是后来不都走人了吗？ 嗯。 那如果是马云刚开始创阿里巴巴的时候，你想说我每个人想要5%啊？ 嗯， 我觉得马云一般情况下我会给你吧，5%，是那别说5%了，3%，18个人加起来大概50%左右吧。马云自己拿50%，大家觉得这也挺合理。但如果说你现在阿里巴巴的是，你要跟他说马老师，我想要3%的股权，那你觉得可能吗？根本 0.03%都不可能， 0.0303%那个都不太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提前考虑一定比未来考虑要好。那么当这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哪怕它真的发展壮大了，到了哪天要分家了，比如说两子不就有分家吗？华夏两子还有一个两子健身，不是后来分家了吗？ 嗯。 那么分家的过程当中，从老板的角度上说，一定会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分家分出去的时候，这个人我要还是不要？ 嗯， 我如果要，那么我一定会以原来更好的条件把你挖走。为什么？你原来是我这个体系当中的核心的员工。如果我不要，那我拍拍屁股走了，你还是在你的原来的这个体系当中。因为分家不可能是从一个主体一下子就分成了两个完全不独立的主体，更多的是什么？一个主体当中的某一个人可能就出去了。这个公司跟你没关系了，我给你一点钱，我给你一点东西，我支持你就走了。那么这个员工在原来这个主体当中，原来这个公司当中，他的权益还是没有被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提前考虑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做股权激励，甭管以后你们闹不闹矛盾，只要这股权激励当时设计的好， 嗯， 是有利于你公司发展壮大的， 嗯， 员工也得实惠，老板也得实惠， 嗯， 换句话说，原来你这公司是1块钱， 对， 是吧？你因为做了这个股权激励，而且大家呢齐心合力，又赶上了一个风口， 对， 这1块钱的公司变成了100块钱的公司， 是的， 是吧？大家都分更多的钱， 当然， 即使有一天这俩这个合伙人掰了， 嗯， 每人拿。好比50%， 对 啊，你还是比原来多，是吧？ 是。 你如果你不做这个股权激励，可能你1块钱发展的不错，辛辛苦苦打拼也就50块钱。 的确，因为本身很简单，股权激励我们就要达到两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这批人能够帮助这个企业的成长，靠一个人单兵作战是不可能的。 嗯。 那么这个企业成长过程当中，一旦发展到一定的份上之后，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这批员工能够在这个体系当中获得自己的一个收益。 嗯。 那么哪怕你未来真的说，哎，这公司发展的没有自己的预期那么大，你跳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你只要原来这公司做的还不错，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下一个平台的时候，你是员工的身份，还是你一个是一个创始股东的身份，还是一个股权激励股东的身份，都会影响到你未来跳槽这个平台当中你自己的身份、你自己的定位。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股权激励可能给你带来的价值。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们今天在各大视频直播的平台上呢起得的标题叫股权激励是老板的赏赐吗？ 嗯， 我们去一个地方跟老板谈条件啊，要薪水、要职位哈、要股权，那老板给了，这是老板给我们的赏赐吗？ 当然 不是啊，你怎 么看？因为首先赏赐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首先是就是我给你的， 嗯， 我也不求任何的回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为人好或者是公司发展好，我就给你了，那你就拿走吧，这就是我给你的，这是我老板的对你的一种赏赐。但是我认为他为什么不是的原因，是因为股权跟期权的激励老板是有目的的。 嗯， 我为什么给你股权，是为什么给你期权，是希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创造更多的价值。特别是在期权当中，期权的呈现方式当中一般都会有好几种方式。我们打几个比方说，香露，我今天我希望我们一起干这个公司，你来做我的股东嘛，我未来给你3%的股权，但是我有条件。这个条件一般会有几种方式。第一种，香露，你跟我干3年 啊，我3年不能走， 走 了这3%就是泡影， 3%就没有了。或者什么，3年当中我每年给你兑现一部分，比如说第一年你干了第一年，我给你兑现20%， 嗯， 第二年我给你兑现30%，第三年给你兑现50%。那他设计这么的一个目的的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觉得哎，香露这个员工特别好，我希望他能够跟我3年。那么3年没到的时候，那么我可以一分钱不给你。我也可以只给你20%甚至30%。那么这个就是员工就期权发展的过程当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从时间的概念来锁定。第二个是什么？比如说业绩。你要我给你3%，我告诉你，你这个包子铺，我今年一年挣了3万，营业的流水大概是10万。你明年如果能给我干到15万，我就给你这个3%的股权。你能给我干到 20万，我就给你5%的股权。 嗯， 所以这里就是针对业绩方面来一个条件，就我们常规的期权的激励的方式啊，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销售的业绩，还有是什么？就可能是你给我公司能够带来的一些价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这是施舍吗？这绝对不是施舍，施舍只是单方的，但股权期权激励一定是双方的。 嗯， 我给你，你还得要。还得什么？从员工角度上来说，你给我东西，我得评估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价值。你随便一个公司，你告诉我，你给我3%，你给我30%我都不要。阿里巴巴，你给我0.00003%，我都要。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概念了。 是，哎， 嗯， 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是一个双方啊，知己知彼的过程。你得知道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是 有哪些业务，是吧？前景怎么样？公司也得知道您是几斤几两， 对， 到底值多少钱， 对， 要不然的话呢，咱们还是谈工资吧， 对， 如果说这俩都无所就一般般，对吧，或者公司看不上你， 嗯， 你也看不上公司，那还不如实实在在的谈一个月给多少钱合适，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向的， 双向的，对，换句话说呢，有可能是对方看走眼，有可能是你看走眼， 是的， 是吧， 是的， 你是个人才，对方呢就是说你是个草包， 对 对吧，就根本没要你， 是， 或者说你觉得公司根本不可能有发展， 是， 你也根本就是不考虑未来的股份的问题，包括期权的问题， 是，所以也就是这期节目当中也包括未来我们想探讨，就是为什么要做股权期权的激励， 嗯， 然后到底怎么来做， 嗯， 怎么样的条件来是最合适的，所以这是并一定是一个双向相互探讨跟选择的过程。 是的，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是每个月一期，从八月份一直啊持续到12月份，大家呢也可以记住我们的时间是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的12:30到13:30。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一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四个字，也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天和大家说的是股权激励，甭管啊您所在的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务类型，包括发展体量的公司，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要有这根弦啊！如果说您没有这根弦，每天就想挣死工资的话呢，也许真的有一个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都绕开它而去奔到一个短线的利益、短线的公司。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 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今天下午的天气是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 FM 1073，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律师封月平。封律师您好。 香露好，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职场当中的金手铐啊。所谓的金手铐呢，就是股权激励的代名词。很多的企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留住优秀人才，和优秀人才啊共成长。那优秀人才呢，也希望能够和优秀的企业以及企业家啊，实现自己人生的事业的梦想。其实这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知识点以及注意事项要和大家来分享。弄不好的话呢，这有可能就会变成企业分崩离析的导火索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什么时间点做这个股权激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作为员工来说，你和老板要股份啊，要期权，这事儿什么时间点谈又比较合适呢？首先我们从企业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还是最核心的是我们的考量因素是企业的发展过程。 嗯， 也就是说你从心态上来考虑，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是员工的心态，一个是老板的心态。老板什么时候需要有股权激励的时候，一定是他认为这个企业发展的还不错，就他会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是企业发展不错，我希望有更多帮手来帮我做的事儿，这是他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是我希望能够减少我的一部分的成本。 嗯， 也就是希望他能够来跟我扛，一起来扛这风险。这是从老板角度上说，那么从员工个人角度上来说，他需要考虑的时间节点就在于这个企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他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前景。所以说老板跟个人是会有不同的考虑点的。老板更多考虑的是一个是企业发展前景，第二个是考虑到成本。那么员工其实更多的出发点就在于考虑到这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他的发展的一个效率，发展的一个前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是我们考虑这个企业是否需要启动股权期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嗯，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共同点，但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啊。 是 我们从老板的角度来说，有的公司是刚刚初创，他想拉一些核心团队过来，比如说有负责技术的啊，有负责市场的啊等等。 嗯， 这在组建这公司的时候就开始谈。 是从组建的公司开始就谈股权期权激励呢， 有些时候会稍微早一些、 嗯、 偏早一些。为什么？因为其实公司组建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是什么，一般的情况下是我可能去找了另外几个人，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不错，那么大家一起投一点钱。 那咱们这是股东， 这是股东， 谈不上激励。 哎，对，还谈不上股权激励的时候、嗯、那么你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会。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股东全部传完之后，我们在想着那能不能再去找到几个我们认为他未来可能能够帮我们做不错的中层管理员工。 比如说吧，这个很多公司都缺技术，对不对？会从大厂里面挖技术。 是。 还以包子铺为例啊，他特别缺的是一大师傅， 对， 厨师，对不对？ 是。 那他这个厨师也不是创始人， 对， 厨师也不愿意承担那风险。 嗯。 哎，他就要跟这厨师谈。那在创始阶段，你没有技术，这公司开不了张啊。 是的。 是吧？那包子铺也做不了啊。 嗯。 要不要一开始就和这个厨师谈呢？ 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厨师对于你这个店的发展到底起多少的一个决定性作用。 嗯，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厨师，做的这份菜跟下一个厨师换做的这份菜，其实味道差不了多少情况下，你一定不会去考虑这个股权激励的问题。 嗯， 因为你们有一个创始股东，几个人出钱的，我们负责把这个场地装修起来，把所有的设备材料全部买完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正常开门营业了。开门营业的过程当中，我招到我的服务员，招到我的厨师之后，我就可以去做了。 嗯。 但是如果说是你当时你的整个餐厅的定位就是说我是比如说我是潮州菜或者我是浙江菜，那么这个浙江的厨师做这个菜又非常的地道又非常的棒，别的厨师一般替代不了，那个时候你就可能要考虑一个股权期权激励的问题了。我的目的就是我希望能够长久的留住这个厨师，让他不要轻易的离开我这个店。所以这个取决于老板，取决于说第一个我起这个时间点当中我对于这个人是不是所必须的。 嗯。 第二个这个成本的考虑是不是我希望能够降低一部分的成本的。 嗯。 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是希望他能够跟我发挥一样的主人翁精神的。所以股权激励并不是一竿子打死说我什么时间点该启动，这个是根据每个公司发展过程当中的条件是不一样，缺资金的可能你要考虑了，想发展的可能要考虑的，缺技术的可能也要考虑。 嗯，换句话说，不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和这些中层员工谈股权激励， 是 不用那么着急哈、啊。但有的时候呢，必须这么谈，人家才会过来， 是 的，你的公司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哈、啊。 是的， 还是以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为例，比如说这厨师啊，在一个特别知名的酒楼呢， 是 吧？ 嗯， 你开的工资能够跟酒楼相比吗？ 对， 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不加点股权，人家愿意来吗？ 的确，这就是一个期权股权激励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让他来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理由。 嗯， 这个理由一定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工资了，因为在大酒楼里面做的拿的工资本来就挺好，而且比较稳定。我到你一个新平台里面来，又不稳定，又可能存在风险，而且工资也低，那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机制，可能才会让他过来。 嗯，好。那从这个厨师的角度，人家也会想啊， 对， 我来了之后，你干三个月黄了， 嗯， 是吧？我原来的单位也不要我了，我也回不去了，那我干嘛来呀？ 是，所以说员工跟老板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启动的时间点一定要考虑清楚的。我们通常比较建议的时间点就在于，就是因为你的创始股东跟你的股权激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创始人是为什么？是大家心拧在一块，把钱也聚在一块，我们全力以赴想把这个公司做好。但是股权期权不一样，股权期权的实质的意义就在于，你给他东西，你一定要让他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你如果你给他东西，让他觉得没有价值，你还不如不给。你给了也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你还要给来干嘛呢？ 还以这个包子铺为例啊，你这包子生意一般般，这个地段也不太好。 对， 你说你给人厨师那么多的股权也好，期权也好，有意义吗？那还不就是废纸一张？ 对啊，是。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启动最好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这个企业的发展处于上升期。处于上升期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看到未来。 嗯、 也就是说，这个月哎不错，这个月进账10000块钱，哎下个月进账11000。在下个月的时候可能还是12000、13000这样的方式在成长，让企业呢觉得从老板的角度上说，哇、哦、这个会规模会不断上涨，未来我可能要考虑到这个我要更多人进来了。 嗯， 那么从厨师的角度上说，诶这个餐厅还真不错，这个包子铺它的流水在不断往上涨，那我未来可能拿的工资也会上涨的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快，那我是不是上涨一部分的公司，我想拿你一部分股权，让我未来在这公司里面有一定的分红权。所以比较理想的这个 股权期权的激励的启动的时间点就在于这个公司在走上坡路， 嗯， 然后呢你又能觉得自己的商业模式也好，或者自己的一个未来已经考虑的相对比较清楚，能够继续往下走。如果说你未来只是想着反正我就做一个，我这辈子就想做一个包子铺，这包子铺我就做100平，我其他我也不想做，反正呢这包子工艺也就那么回事儿，反正涨了也在涨，那我干嘛要给你股权激励呢？我给你10%，我就少10%的利润啊。 嗯， 所以这个点很重要。 嗯，这个点很重要哈。所以呢，其实从求职者或者说呢，从这个技术大拿也好，职场精英的角度来说啊也好，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分析你这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嗯， 对吧？这中间呢，其实有一个眼光的问题。 是， 也许人家现在不咋地， 对， 是吧？ 对， 你过分的要求了工资，最后呢？人家也可以用更好的工资去聘请比你更优秀的人。 嗯。 啊，但如果你前期要是锁定了一部分的这个期权的话， 是的， 那即使你未来的工资稍微少一点，即使还有更优秀的人来替代你， 是的， 但你也可以坐收这公司成长的这个红利了。 的确。 是吧？ 的确。 这中间其实很难说，很难说谁的眼光更有远见。 对。 或者说也不能够说他当年没有看好这家公司就是他的错， 嗯， 这咱们都不能够做这种就是放马后炮的人哈。 是， 复盘很容易，但是你要在当时有那种前瞻性的眼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是我觉得前瞻性的眼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这样的前瞻性的思路我是建议大家每个人都要有。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原来做投资机构当中也是一样，很多大的投资机构当中，可能有些时候有人会说，原来滴滴还找过我， 嗯， 原来这个腾讯还找过我，我这辈子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投到滴滴跟腾讯。你说这样的机会会不会失去？会失去。但除了滴滴跟腾讯啊等等，可能还有人投了阿里，还有人投了百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你不可能要求自己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优势、所有的眼光都是在你的掌控之中的。但是唯一可以控制自己的一点就是时刻要保持那么一个警醒的状态，那么一个追求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样的模式，首先我认为这样股权激励的模式对于整个公司的发展是有利的，对于我自己一个员工的发展是有利的。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工，你今年拿5000开始，到明年你可能涨到8000， 嗯， 再过10年之后，你不可能是按照这翻倍来啊，今年5000，明年10000，后年15000，再后年20000。你如果说哪个企业能够给你这样的承诺，那可能有些员工会觉得好啊，那10年以后，那我可能就5万的工资，20年以后我就10万一个月的工资，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那么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去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一定你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意识，这个判断意识你可以去尝试。先说这种，首先这种尝试你只要做到一点，他给你的期权并不是说你来免费给我打工吧， 嗯。 我就给你期权，你工资别拿了，除非你特别特别看好这件事。所以说每个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的建议是控制好自己风险的前提下做一部分的尝试。也就是说，我所谓的控制好自己的风险就在于你首先选择这个公司它要能够养活你。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你说我自己算了一下，我的保底工资要6000，我刨去我的租房的成本，刨去我吃饭的成本，我一个月6000我能养活自己了。 嗯， 行，给到6000之后你给我谈个股权，我可以去尝试 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股权理解成闲钱投资。 对， 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生活费一个月得10000块钱， 是 吧？您至少给我10000。 对 啊，当然我在市场上我可能值15000。 对，是， 对吧？但在您这儿呢，我就要10000，剩下那5000咱折算成期权也成。 对， 对吧？我不要了。 是 啊，那公司说那当然好了，是吧？如果公司很需要你的话，哈， 是， 目前发展还处在这个阶段性的这个低谷的话，那肯定需要。 对啊， 对，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公司来说，我减少了一笔很大的一笔开支啊，10000跟15000，这差了1/3呢。 对，所以这个就是用闲钱的思维去做这个股权，可能对于很多职场精英来说啊，风险低一点。 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创业的失败的几率还是很高的。换句话说呢，这种所谓的股权也好，期权也好，变成废纸的几率也非常之高。 的确，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员工来说，你要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你一定要更要有风控的意识。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无论是做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是做资产规划的过程当中，首先风控的意识一定要有。你不能说是没关系，我就 扎进去了，我扎个三年， 我全 all in， 对， 全深信。 但关键是三年以后，你 all in 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拿什么东西再 all in？ 没有了， 嗯， 你的青春资本也没有了。 是， 嗯， 这个不能冲动啊。 是的。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如何打造公司的金手套股权激励大讲堂，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股权激励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那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啊，其实实施股权激励的方案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要考虑到的就是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哈。那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呢，他也会去考虑什么样的人应该给，对吧？其实员工啊有分很多类的，有一类呢就是特别能够出活的啊，没有他可能你这企业盈利就减少了。还有一类呢，他是比较忠心的啊，可能业绩不如原来的一些人好啊，或者是不如一些明星员工好，但是他跟老板啊是统一战线，在一条线上的等等吧。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老板的一些亲戚啊啊，原来的同学呀、啊、同事啊等等，有很多复杂的那种关系在里面啊。那从这个给予对象来说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股权激励呢？ 我们这个在完全得考虑这个企业的发展阶段， 嗯， 也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倾向在说，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说是不是我应该去把这个股权给予到能够帮助这个公司创造收益的一个人， 嗯，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销售，是不是销售应该拿的股权是最多？其实这是按我觉得应该是按照情况来定，也就是说这企业的刚开始做起步的时候，老板拿出一部分的股权给到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因为首先你要做到的是如何让这个企业能够生存下去，但是如果等到后期的时候，你又把很大的比例全部给到销售，这里面会存在一个很大问题，而且销售你也应该是分散的，分散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于我给予销售一部、销售二部、销售三部不同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平衡关系在里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平衡关系，你最终相当于是把所有的股权全部给到了一个销售，那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于，那我就不需要你在你这个企业里干了，我在你这期间只拿了10%，那我换到一个同类型，他给我20%，我如果出来自己创业，我可能拿到100%。 嗯， 所以如果你完完全全的把所有的股权期权全部给到了一个销售，那么我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随着公司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更多是去选择一个均衡发展。均衡发展过程当中，销售其实要分门类，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销售分成了1、2、3。然后呢，销售在整个公司的体系当中应该分得一部分的期权股权，那么其他人是谁呢？可能是财务、风控，还有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人力。也就是整个公司的发展运营过程当中，一定不只是简单的一个靠着销售在发展过程当中给你创造价值。销售还会有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如果说是你纯粹依赖于一个销售，他可能拼命往前跑，拼命往前跑，他给你揽了很多活，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揽来的活当中有多少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原来一直在说啃带血的馒头，这个可能我们不细聊。也就是他给你带来的业务，可能他的方式、方法、风险，可能是跟这个业绩是同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 嗯，你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高管啊， 嗯， 他在他的这个任期内啊拼命的把这业绩做上去， 嗯， 他不考虑公司长远的发展， 是 因为这个股价高了， 对， 他到时候再一减持， 嗯， 对吧，他落袋为安了。 是的。 可是以后的公司怎么发展呢？ 是的。 你前面那种虚胖， 嗯， 有很多的窟窿都要继任者来填。 是的。 他是拍拍屁股拿着钱就走人了。 是的。 这不合适，对吧？ 是的。 包括就是如果以业绩为导向的话， 嗯， 单独的哈把某一类人员的这个股份 给予的过多的话， 嗯， 后面的人他可能心理上面也不满意。 的确。 另外呢，他这块干的太出色了，后面的支持跟不上也不行。 的确， 嗯， 的确，因为这个过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失衡的一个发展，那么而且再说了，从老板本身来说，我觉得刚才香露提的一点是很对的，到底是应该给到一个能够给我创造一个巨大的价值，但我不用考虑他人品，我不用考虑他忠诚度的一个人，还是给到一个具有忠诚度的一个人。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体现了某个公司当中老板的一种心态以及未来的一种战略。那么如果说你永远给到的是一类的，或者是说你只要给我带来钱我什么都不管，那么首先你这个未来的公司可能吸引的人才永远都是这样的人，那么你的坑谁给你填， 嗯， 你的风险谁给你把控，这就不可能会存在。 好，换句话说啊，就是股权激励不能只给孙悟空， 对， 猪八戒也得给点，沙和尚也得给点， 是， 白龙马也不能忘了， 对， 是吧，关键时刻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盯得上。 的确，我觉得这个举例特别的恰当。 嗯， 就相当于如果光给孙悟空了，他的确给你打了很多妖怪， 过两天走了。 对，过两天走了，一气就走了，这可能这公司就立马就倒了。 嗯， 但如果说你最起码有个什么，有个沙和尚在勤勤恳恳在做事儿，公司你走了，可能这个公司会有一个很大影响，但是至少不会形成一个崩盘。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我考虑这个事儿还是挺有必要的。 嗯嗯。有一些公司啊，在初创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三大姑八大姨啊， 嗯， 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啊，都参与， 嗯， 啊，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 是的， 你看有一些快递公司不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 后来干脆就分了，是吧？你做一摊，我做一摊。 是。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是以股东的身份进入的哈，嗯，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以打工的身份，是吧？ 是 带一带我们家这个小字辈的人吧。那这种股权在分配的上面，我觉得也应该是。应当特别特别慎重，因为可能搞到背后就以家庭为单位来对抗你了哈。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在中国的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比例。 嗯， 也就是我们可以其实默默的去翻一翻中国的一些成长的比较好的一些企业当中，很多的企业当中都会有一个家族的一个概念在里头，但是可能做到了一定的份上之后，又会变成一个分家的一个概念。 是， 我觉得这个很现实。那么在股权期权激励的过程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它是要学会一个平衡，或者说一个风控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家庭会有家庭的好处，家庭呢也就是大家彼此的信任度跟粘合度可能会更好，但家庭还有个很大的弊端，就在于家庭之间的一个层级观念不会那么强。也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像原来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家里面爸爸说话的时候 就君君臣臣， 就君君臣臣，可能就分得很清楚。 嗯， 但现在不是，现在在家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 嗯， 大家都是公平的。你做的不对，我就要说你。但是在公司的管理体系当中，一定是有架构层级制的，也就是最终决策权，我们大家可能会考虑到，就是有些时候每个人每个不同的决策机制都会有不同决策机制的一个优势。比如说是一人做主制的， 嗯，对， 那么我就冲得快。大家分的散的可能冲的慢，但各有利弊，所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我们关于这个股权激励的内容啊，还会连续制作四期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在下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12:30到13:30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谢谢风月平律师的讲解和分析，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也特别感谢来自易直播和凤凰视频的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这里是 FM107.3， 明天再见，接下来是北广沟。 幸福的车站，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色时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守护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庆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